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段淑觉不远不近地站在台阶上，低头俯视着他，静静地看着他的表演。 师兄，莫要多心了。 燕京华嗤了一声，不管用了吗？不过他此行也不是冲着段淑觉来的，只要能和他搭上话，计划就已经成功了一半。他自觉主动地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。 师兄跟你开玩笑的，许久没跟你见面了，师兄这心里啊着实想念，不打招呼就跑了来，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？ 段淑觉温和道。 是呀。 燕京华接不下去了。段淑觉负手一笑，眉眼生花，原话奉还。 师弟开玩笑的。 燕京华一时间被吊得不上不下，又难以分清这是不是好话，只得强笑道。 师弟真会开玩笑。 师兄教导有方，淑觉不过是现学现卖罢了。 段淑觉拍了他一记马屁，继而温顺道： 师兄可要上去坐坐？ 求之不得。 这下燕京华也不和段淑觉客气了，生怕他太过实诚，把自己的客气当成了福气，赶忙应下。 我入山这么多年，还真没有来过小师叔的住处，这下就烦请段师弟引路了。 段淑觉微笑着背过身去，脸上笑意立时溃散。池小池偶尔发作的小孩子心性，让零六一又是喜欢又是无奈。零六一忍不住想， 真可爱。 带着燕京华往山上走时，他一直保持沉默，像以往一样。燕京华也觉不出眼前人身上隐隐透出的煞气，还在努力地和他搭话。 段师弟，余光潭和回首风，你觉得哪个更好一些？ 池小池撒谎连眼睛都没有多眨一下。 当然是余光潭。 燕京华顿时受到鼓舞，再接再厉，试图用言语勾起段淑觉对以往的美好回忆。 好在哪里啊？ 池小池面上做沉吟状，心里对零六一道： 好就好在好你奶奶个腿儿。 零六一差点笑场，咳嗽一声才稳了下来。池小池倒是很有自觉。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不可以这样讲哦，这个是脏话。 哼。零六一被他彻底都笑了，低而温柔的声音笑起来酥的人心头一颤，也叫池小池心情稍稍好转了一些。两人一路闲扯至山顶时，乌云已经散去，一轮圆月恰从云中纵出，清澈雪辉和着星光遍洒而下。池小池将一缕月华接在掌中，信手一转，便现场画出一枚锁钥来，朝虚空某处一送，天地立缓。燕京华总算知道了自己前几次到访为何会次次扑空了，眼前乍然出现的盛景直接晃花了他的眼睛。星海在上，青湖在下，星光入水，水映星光，天地之间多了两道银河，交相辉映，好不壮观。刚刚还追着段淑觉追思余光潭美景的燕京华，只觉得脸颊微微烧痛，只要稍微有点判断力的都能看出这两个地方哪个更好。抓紧结束了与任听风齐聚的文玉京， 早已转换身形回到了居所。燕京华进入时，文玉京正坐在屋前吹箫，一身宽松袍服，长发未梳，慵懒之中自有几分疏狂闲散。感知到门户洞开，他微微睁开眼睛。 有客人。 不等段书觉介绍，燕京华便殷殷迎上，行了大礼。 师叔，久别了，今日冒昧叨扰，着实莽撞，望请师叔谅解。 文玉京将长箫搁放在腿上。 无妨。 燕京华四处看看，难掩艳羡。 常听师父说起，此处是仙山福地，今日一见，果不其然。 再谬了，余光潭也是有名的圣地。 燕京华不遗余力的吹捧， 在这里修行，修为定然长进飞速，难怪师弟现在这般优秀。 书觉的优秀与环境无关，大师兄曾讲过，修为全在一心，而非是环境。 燕京华他怀疑这个文师叔不是很会聊天，好话都不愿意听，而且那个迂腐古板的老头子又能吐出什么象牙来？他那些说教自己都听续了，左不过是那三板斧，不成体统，行为背懒，难堪大用。每每想到这儿，燕京华便是意难平得很。他好好的计划就因为该死的机缘巧合被迫作废，要不然那唠唠叨叨的老头子说到底也是自己的一只舔狗罢了。真要论起来，自己的主系统也是一样没用。这个穿书系统的主要诉求是将那些写得不坏但育出了一定灵性，最终却惨遭烂尾的书籍的世界线补全，所赚取的进度值会按照比例转化成能量，可以维护系统运转所需的能量，同时帮助系统持续健康绿色发展。被这个系统意外选中，对燕京华来说真真是件再好不过的事情。他在现实生活中女人缘不坏，然而因为个性疏懒，没有追求，事业平平，最终也只能沦为庸碌众生中的一员。但燕京华自命不凡，总觉得心中不甘，他想做主角，他想享受所有人都围着自己转的感觉。这个传输系统大大满足了他的需求，但这之中仍有美中不足之处。就跟所有能快速赚大钱的门路都写在刑法里一样，他想要做主角的梦并不为主系统所认可。主系统所发布的章程里明确规定，执行任务时可采取任何手段，大家的唯一目的是协助主角补全世界线，让故事的逻辑自洽，但在原则上要遵守既有的道德规范，不能不择手段。毕竟穿书系统选择的系统和宿主大多也是人类，提倡反人类的补全办法容易催生不稳定因素，不利于系统的运行和长期发展。好在这主系统给宿主的自由度很高，很少查问他们的进度，而每个人的进度条又有所区别，有的致力于把反派主角扳正，进度值便与正义度挂钩，有的致力于泡主角，进度值便与好感度挂钩，有的则甘愿做小弟，抱紧主角大腿，安安稳稳走完剧情便罢，进度值便与主角气运值挂钩。燕京华经过仔细研究后，则和自己的系统达成了一致意见，他走了夺主角气运这条暗线，导致主角的负气运与进度值产生了关联。燕京华靠着这个巧计在两个世界里混得风生水起，吃香喝辣，却在段书觉这里吃了大鳖。他辛辛苦苦好几年，一朝回到解放前，进度条不仅为零，还赔进去了不少宝贝，再加上现在他被一个外部侵入的系统处处压上一头，心里给膈应的不轻，回头求助总系统吧，主系统还不鸟他。燕京华心里苦啊，他又不好把自己的骚操作对主系统和盘托出，因此无奈之下，他又冒出了一条妙计。 主系统不是说这个入侵系统没有影响到他的任务进度，因此不会插手吗？那他就想个办法让系统不得不管。哼，他好歹在这个世界里混了这么几年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手头也攒了不少好东西呢。